昨天我们有说明坚定学跟接学回学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三个部分，它的三个部分，接、定、跟回，在这个过程里面，渐渐融化变成一滴。一个味道就是解脱的味道，解脱苦的味道。我们要说明怎么强定的修行，定学的内容利益我们在开端。我们要说明除了知观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解佛教的真的意思。那直观的过程的开端，就是我们有说明理该无该，理该无该，在我们能够时间强定跟所有的观知，有强定跟观知观的知识，再会有真的解脱。佛是说明Yada dvayesu dhammesu paragu hoti brahmano atho asa sabe samyojana atham gacchanti janato。 如果我们能够变成连达，关于两个法，就是 Samatha Vipassana 智观，在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了解怎么所有的结，所有的舍，所有的舒服，所有的睡眠离开我们，我们要说明 佛教的目标，不管是什么佛教，是离开苦，所以不管我们是修什么佛教，目标是一样，离开烦恼。其他的佛，所有的宗教，他们会有一些概念，好像先紧张，现在有那个恐怖分子的问题在全世界，佛教的目标是杀烦恼，杀烦恼是真的佛法的意思。在法集经有一颂说，如果我们要，它是说明我们，如果我们要离开苦，我们要怎么做？Mataram pitaram hantva rajano dvecha katye ratam sa anucharam hantva anigho hoti brahmano。 意思是波罗门是印度最高的阶级，佛教的革命是当波罗门，当最高的阶级的人，没有烦恼的人，有解脱的人，变成最高的阶级。这个佛陀，虽然佛陀革命社会跟宗教的革命没有成就，他的革命继续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社会，最高阶级在社会里面最高人，依照佛教就是没有烦恼的人，不管他们是属于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什么阶级，那怎么变成婆罗门？佛是说明我们要杀母亲、杀父亲。谁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依照佛教，是我们的无名，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贪欲，如果我们要变成婆罗门，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高阶级的人，那我们一定要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无名，我们的贪欲。我们也，佛是说明，我们也要杀Rajano Dvecha Katiye， 我们要杀 Kshatriya， 在印度婆罗门以后就是最高的阶级，他们是武士 Samurai。以前在印度国王都是属于这个阶级，佛也是属于这个阶级，他也是王子。那佛是说，如果我们要离开苦，我们要杀我们的两个国王，我们的世界的两个国王。什么是我们的世界的两个国王？就是端尖跟长尖。如果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受苦，那我们不要它，我们拒绝它，我们要断它。如果我们受了我们喜欢什么，那我们要继续在这个情观执着，这个情观我们要强住，在这个情观在快有快乐的情观，在天国天堂如果我们没有杀这种不正见，那我们无法离开烦恼，离开苦。如果我们执着还是拒绝什么，那我们无法修完佛所为我们安排吃观的课程，解脱的课程。所以一定要来能够成婆罗门，没有心的苦的人，我们一定要杀这个两个国王。还不够，佛说我们还要杀 Ratamsa Anuchara， 我们要杀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杀他的官员， 什么是我们的国家？佛是说明我们的国家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是我们的国家。除了这个国家以外，我们还哪里能够找到其他的国家？这个国家我们要杀，杀是比较强，不过意思是我们要离开它，不执着它，放弃它。那我们的官员国家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执着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执着就是所有的不善法的因缘。这个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坚定的修行真的内容。坚定包括在里面，真慧，佛是特别赞美定的修行。佛是特别赞美观的修行在禅定里面，这个修行佛是说明是最直接的方法解脱我们轮回的苦。因我们是用敏感的心、发达的心来了解无常、苦、无我的道理，那昨天我有说明禅定利益我们在我们的禅定的课程的开端，因它让我们离开无盖，它让我们所以我们的意思 如常定，用常相离开一切的苦，怎么常修的修行利益我们在中端？常定的修行利益我们在中端，它让我们修舍，修舍观音清净的心，修舍观音有萨玛达的功德的心，不散乱的心，越高我们的常定的成就，越明显变成我们的舍，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解脱苦，那舍，舍在这里叫做不变心，不执着，不拒绝所言的心，这个心舍心就在解脱的情况已经不能够离开我们，真的解脱的内容就是不断的舍，不断的不变心，如果我们离开舍，我们离开不变心，那意思是我们还没有解脱。佛跟罗汉，我们的差异在哪里？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佛罗汉不可能他们会离开他们的不变心，他们的没有执着，没有拒绝的心，那舍增加，那在我们就会知道越来越清楚怎么常定的修行，怎么持观的修行利益我们。如果我们的舍不变性，没有增加，那我们的常定的修行，我们的持观的修行还没有真的利益我们。 那怎么坚定的修行，利益我们在他的末端，终于如果我们变成连达，在持修知跟观的过程，那我们的心的功德变成平衡，平平衡衡，一个功德没有超越其他的功德，都平衡，这个是真的。究竟长修修行的成就，这个是持观修行的加薪果，没有这个果，没有功德平平衡衡，心法平平衡衡，就没有我们的加薪，还没有成就。功德平平衡衡，在佛教里面，这个情况叫做一味道、解脱道、明跟解脱道。有这个道，再会有没有苦的情况，佛教我们，我们的身体的苦，我们无法离开，连佛有身体的苦。不过坚定的修行成就的话，那已经没有新的苦，这个是一味道，这个是解脱道，这个是坚定修行的究竟成就。如果我们的坚定修行的了解够，那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怎么连续不断的观修这种平平衡衡心的情况，这种心完全离开苦的情况， 所以坚定的修行是一个不断的修行。我们要观修理他，观修修他，来真的能够利益自己，利益他。如果我们的心不平衡，那我们虽然我们很要利自己利他，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要了解，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教的修行的真的目标，要好好的了解这个平平衡衡的心。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平平衡衡的心，坚定修行的究竟果，那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来利益自己利益他，我们不能够真的满意。所以要用戒心深戒，不断的习惯在这种心修这个心。我们要了解佛教里面所有的真的法，真心法都是方便来得到这个心。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我们相信还是我们随南川还是北川还是藏川，佛教的道理是东洋的道理，佛教的目标是东洋的目标，佛教的教义是东洋的教义，教我们得到这个心。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苗，如果这个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心，那不管我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们还不能够用真的用佛法利益自己利益他。那我有简单的说明 谢幕是坚定的国权，怎么这个国权能够利益我们？神侠说明怎么修，理论不够，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佛是说明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昨天我有说，就是我们的真的实验室，我们除了它以外没有其他的实验室，我们的经验都是靠世界经验，都是靠我们的这个身体。所有的佛法的高高理论、高高道理，不能够真的利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用自己的身体了解它，我们要了解很清楚怎么我们的身体跟新的几年就是我们的全的世界来做这种几年，我们一定要修行。现在我们已经佛教的知识、佛教的研究很高，我们有那么多书说明佛教，数不清那么多书，很多人已经相信佛教。在台湾佛教是目前可以说最重要的宗教，最有影响的宗教。不过来真的了解佛教的好处在哪里，我们要用这个自己的身体，用修心了解它，在我们能够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他，也我们能够劝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会，做一样 用自己的选题了解佛法，用自己的选题看一看，佛所说明的法有没有道理？在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一样，梳洗方法阿那巴年是最流行的法门，来培养我们的定力，培养我们的智慧力。阿那巴年如果我们能够入法修，能够让我们彻底的了解佛教的意思，阿那巴年修阿那巴年，我们能够修完佛所为我们安排的直观的课程，完全解脱所有的心的苦，因阿那巴年这个法门它的关系跟智慧是最密切的关系。阿那巴如果我们是用真的了解，它的地是在智慧，清净智慧。那怎么修阿那巴？第一，来能够真的利益自己，在阿那巴的修行，我们要知道放松身体，放松心，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呼吸它属于我们的身体，它也属于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 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是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心的情况改变，如果我们的身体情况改变，我们的呼吸也改变，所以用听用智慧观呼吸，是最佳的方法来解脱心所有的苦。佛是说明除了观身体观心没有其他的方法，解脱苦。那观呼吸，如果我们的智慧够，如果我们有方法，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两个我们的存在的基础。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的身心，因有身跟心，我们有呼吸；没有身跟心，就没有呼吸；没有心，也没有呼吸。心、身、呼吸，那虽然我们的心它能够去很远，它的力量是无量，他还是靠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能够用方法了解阿那般的修行，那我们的呼吸就变成我们好像我们的心的窗，观呼吸我们就了解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能够用观了解呼吸，了解身体，如果我们能够用观了解观呼吸这个心，那佛所说明阿那法念的方法，就变成我们的完全解脱的课程。那来能够修这个课程，我有说明身体放松，心放松。我们知道，如果心没有定，没有定力，我们无法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他。来能够了解我们的呼吸，我们需要警觉。如果心没有警觉，他无法了解呼吸，无法了解观呼吸这个心。心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境界最明显？悲故知。所以所有的常修的老师一定会强调我们的悲故要知。如果要习惯常修，如果要习惯做长的时间，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轻视那个身体知这个方面。很可惜，在南传佛教的，特别南传佛教不够强调这个方面。虽然佛在很多经典讲很清楚，业处就是修行的观的业处跟定的业处的条件，是身体知。在我们能够用警觉了解我们的心的烦恼，了解怎么对治他们，然后我们要习惯注意呼吸在一个地方，那可能我们 我讲完这个修行的法门，然后休息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再给大家机会发问所以我继续讲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再休息为什么习惯呼吸在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习惯呼吸在一个地方的话，在我们能够真的离依阿那般的修行，因如果我们能够习惯在一个地方，不管打坐的时候练不打坐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知道呼吸的来去，知道它是代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的情况，了解很清楚我们的心有烦恼的时候呼吸改变，没有烦恼的时候呼吸改变，怎么改变，怎么是我们有调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我们有昏沉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变成怎么样，我们导演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无聊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有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放松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我们的心有定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散乱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怎么样。如果习惯注意呼吸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些新的过程，那些身体的变化变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容易看，结果如果打坐的时候我们能够习惯在稳定的心，没有烦恼的心注意我们的呼吸，这个心就变成我们的自然。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记得这个心，用这个心利益自己利益他，那论是说明我们怎么样注意我们的呼吸，好像在印度，如果你们有去印度，他们用句子的时候有两个 两个工人拉这样。不过他们不注意，那个蛆的鸭子怎么他们从右边到左边跑，他们注意在一个地方，再能够做他们的工作好，能够切木头。同样的道理，如果要利益自己，利益他，用稳定的心，用有智慧的心观呼吸，不要随呼吸在身体里面，不要随呼吸在身体外面，要习惯注意它在最明显的地方，鼻孔周围还是三寸山，哪里我们的呼吸的感觉最明显，要让心不断地留在那边，这样因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习惯，这样不但打坐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我们观观能够习惯，知道呼吸，知道心。在一个地方要努力用热忱了解很清楚，不混圈我们的呼吸是长的还是短的，我们的呼吸它开始入还是继续入还是结束入，它开始出还是继续出还是结束出，要用所有的心的功德，特别精进念智慧定身阶，就是心根，不断的了解我们的呼吸在哪里，不断的了解这个呼吸是属于什么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习惯坐以稳定在一个地方，注意我们的呼吸的过程，那很可能我们可以感到身体越来越放松， 心越来越放松，呼吸越来越有力，在这个情况下，很可能如果我们继续修行，阿那般强相会出现，结果我们能够了解很清楚阿那般的三个重要的要素，如息、除息跟相。先稳定的座椅在入息跟出息的触点，如果这个座椅够稳定，它就变成我们的长相，变成光明。先它不够稳定，它会改变我们，它会改变颜色形状。渐渐如果我们习惯这个修行，它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亮，结果我们可以学条件，我们知道方法，最好靠有经验的老师的指导，我们可以学怎么修佛所说明阿那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然后用这个稳定的心有舍清净的心，念清净的心，真知清净的心，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思法跟明法，观他们的无常，实践见到了解涅槃，我们的解脱的真的所言，了解无为界，然后条件我们用日程努力修，我们能够舍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所有的不动摇的经验，那我们能够用这个阿那般的修行来修完我们的离开苦的课程， 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他。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那在我们变成高阶级的人，变成君子，这种情况是坚定修心的目标。在这个情况，就我们的结学、定学跟观学，变一滴，变究竟解脱学。不管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有三种解脱：声闻解脱、度界解脱、无上佛的解脱。不管我们是修什么课程，它的真的内容就是这个真定的修行。那今天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休息五分钟十分钟，那再给大家机会发问。